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各位好，我是小军。王菀之，我真的受伤了。可能很多人都会在爱情当中被伤害，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，当然也看不到他身上的缺点，就那么心甘情愿的被他伤害着。当你真的走出来之后呢，真的回头想一想，为什么他身上全是缺点，自己却那样义无反顾的爱他呢？好吧，这就是爱情吧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李荣浩的叫做《有理想》，这是他间隔一年之后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。 不顺，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，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，显得般配，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，穿的也不算贵，黑白灰尽量自卑，被自己往里推，痛痛醉也能高退，总会被动吃亏，不防备甚至有罪，我现在要开始都是伤悲和承认理亏，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，都是非其实我有深度有主张，难免会泪会光，难免也会迷茫， 很对，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，还斗嘴显得般配，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，穿的也不算对，黑白灰尽量自卑，被自己往里推，动动嘴也能够退，总会被痛吃亏，不防备甚至有罪，我现在要开始凋谢伤悲和承认你对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，都是非其是我有限度有主张，难免会泪会慌，难免也会迷茫， 每次提到梦想或者理想之类的词呢，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空洞。其实李荣浩想用这样的一首歌告诉大家，任何事情呢，我们都要积极的去面对。然后，有理想也并不是需要多么的宏图大志，仅仅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态度就好了。然后大家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让自己内心丰富起来。继续来听到的是郑秀文翻唱的《上弦月》，这也是收录在她05年的专辑《眉飞色舞》当中的歌。 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了感谢。一起飞，飞过六环日线到另一边，那里冬天会下雪，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，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边，望着窗外的像雪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，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，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，看它慢慢深夜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像雪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，你是否已经看见像雪月，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，

世界无情的无常，浮云战斗害怕崩塌，越挣扎越捆绑，需要勇敢放下。 我们都背叛希望， 我们都习惯感伤， 忘了吧，再怎样别放弃绽放。美丽是绝不妥协的荒唐，美丽是无畏无惧的疯狂，美丽是不完美的却贪图着真爱的妄想。 勇敢是张开翅膀的反抗，勇敢是抵着天墙的倔强，勇敢是爱不计算伤害，无惧的浪漫。关于好透的风沙，等待那未知的 这一首《美丽与勇敢》的歌曲出来之后呢，很多人都在讨论啊，这里面的神秘男生到底是谁呢？原来呢，他就是阿迪仔。他曾经呢是有拿过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的奖，他还是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哦。只不过转入幕后之后呢，他也是变得越来越低调了。想听阿弟仔唱歌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所以呢，他和张靓颖的合唱应该也是鉴于他对张靓颖的青睐有加吧。接下来是莫文蔚，他不爱我。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哦，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 清楚的不

徐怀钰的《我不要》这一首歌呢，是姚若龙作词、潘协庆作曲的歌。虽然他很久不出现哦，但是他以前的一些歌，来回反复的听，都还是挺耐听的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一首粤语歌曲。好像在李克勤参加《我是歌手》之后呢，很多人重新燃起了对粤语歌的狂爱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来送给你咯，来自于张国荣还有许冠杰一起合作的《沉默是金》，用这样的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咯。好啦，今天就这样了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风凛凛，独回望旧事前尘，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，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，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，受了教训不会输经的指引，看得透，不再自困。但各有分寸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，轻快笑着行。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，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。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是金，是非有公理，誓言莫冒犯别人，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，自信满心里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

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。 茫茫人海中，我与谁相逢？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